Positive 音樂特區第25集，還有一個禮拜就到聖誕節了。啱聽過的是 Candy Butchers 的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for Christmas。 正如他最尾所講，準備聖誕節了，因為還有不多過七日就到聖誕節了。各位你們好，又是 Positive 音樂特區的時間了，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聽到我好像今個星期心情好一點，其實不知道，我有些 mixed feeling 的，不過這個按下不表，現在不講住，因為其實有些比較長嘅，即係長氣嘅嘢都唔定嘅。咁但係咧，因為今集我選擇嘅歌比較多啦嘅關係咧，咁我諗我都係唔好講咁多無謂嘢住啦。咁總之就首先話俾大家聽就係、是今集係全部係聖誕歌嚟嘅 ，except for 一樣嘢啦。咁呢個到臨尾先再同你講。咁啊，啱啱聽過一首比較即係快唔係快啦，但係即係都係 rock 味重少少嘅聖誕歌啦。咁啊，跟住嗰首就仲緊要添，個 rock 味仲重嘅。咁咧就係三藩市嘅一隊樂隊 American Heartbreak 嘅 The Greatest Christmas Song Ever Written。 about to begin. Sleigh bells ring, my baby starts to sing. I'm on my way home to bring or retrieve my own. I know I'll get what I want this year. 除了 American Heartbreak 的 The Greatest Christmas Song Ever Written 之外，还有 Monk 的 Just Talking Song。 Monk 那首东西就有点儿童不宜了， but anyway， Christmas This Christmas， 除了我们平时应该记得的、耶稣出世、或者圣诞老人、或者圣诞树之外，其实都唔計有啲成人少少嘅嘢話 ，right？ 如果你係成人的話，好啦，咁啊，今集其實都 line up 咗都頗多嘅，唔同嘅 aspect 嘅嘢，想大家嚟聽下啦。即係除音樂之外，咁仲有啲其他嘢都想大家試下。即係譬如話，其實我早兩日喺度抄歌嗰陣時候，我抄到以下嘅呢一段 jingle。 '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my face was a grin.'Cause I found free music on the PMN. Hey y'all, this is Jeff Smith from the PodSafe Music Network, wishing you a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Actually, 是有歌手在PodSafe Music Network 上面呢是录低了 Jingle 的，那有时可能是一些比较 general 的 greetings 那些东西，那这个录是 Jeff Smith 錄出來的，就是一個聖誕的 greeting。 那我在想、如果歌手可以這樣做，其實 podcaster 都可以這樣做的。所以呢，剛才就膽粗粗地就在開始錄這一集之前呢，就錄了以下的這個 jingle 了。Hello， 我是 PodSafe 音樂特區的 Felix， 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唔得，要再录再播多一次先得，似乎音量实在太细。Hello， 我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 Felix， 祝各位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拜了。 有試失敗啦。咁但係 anyway 咧，總算都播一個完整啊。咁大家 get 到個 idea 啦。其實 soft 就係、是、如果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我諗我呢條 jingle 會放喺我嘅podcast 嘅主頁上面啦。咁大家可以 download 落嚟我嚟放喺自己嘅 podcast 度做一個 greeting 也好 ，for whatever purpose 都好啦。咁你中意 mash up 我嚟做第啲嘢，亦都冇問題。咁你即係隨便攞去使。咁啊，但係其實我諗我想喺呢度做一個拋磚引玉嘅狀態，成日都講到攣曬嚟拋磚引玉啦，就係睇下大家有冇興趣搞啲類似嘅嘢咧。咁、以前啊搞串聯也好，搞 blog 也好，乜鬼都好都試過啦。咁podcast 呢邊反而少啲呢啲咁嘢，除咗上年試過podcaster 錄呢個 on a podcast 嘅中文版之外咧，其實都冇乜特別嘢搞過啦。咁不如今年就搞一啲類似嘅嘢啦，大家整隻 jingle 出嚟，大家互相使用，咁啊，我嚟即係點講，令大家個聖誕節嗰一集嘅特別即係特別有啲嘢可以播下咁啊咧嚇咁。如果有 jingle 的話，不妨通知聲我喎。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l@gmail.com 嘅嚇。咁跟住咧就要播翻啲比較柔和少少嘅歌啦。因為頭先播咗咁耐，嘈咗咁耐，都係時候揾翻啲靜態少少嘅聖誕歌聽下啦。咁以下嘅係 Natalie Brown 嘅Jingle Bells。 聽過嘅 Alison Krauss 嘅 In the Bleak Midwinter， 咁啊呢首聖誕歌咧係一首喺19世紀已經出現咗嘅聖誕歌嚟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同 Jingle Bells 一樣都係 sort of open source 咗啦，咁變咗咧唔係話啦，冇話 open source 應該係 public domain 啦，即係已經係可以由任何人攞去重新編曲也好再翻唱也好，是不用給 royalty 的。咁所以呢你啱啱聽過的呢個 version 呢就係由 Alison Krauss 自己編曲兼且主唱嘅。咁好有宗教意味，其實 well, in fact 聖誕歌大部分，即係除非你完全係原創嘅聖誕歌，否則好多時傳統嘅聖誕歌都係比較即係基督教或者即係廣義的基督教的意味是比較重一點的，那這首很明顯聽得到，如果你有留意歌詞你都知道，如果你想找這首歌的歌詞在 Wikipedia 都有的，那只是需要去 Wikipedia 裡打入 In the Bleak Midwinter， 那你就會找得到它的歌詞，那不是 exactly the same， 但是感覺一樣那麼好聽了之後是即真的心境寧靜很多。那跟住我仲想再播嘅另外一首聖誕歌咧，係一首純音樂嘅聖誕歌。幫我哋演奏嘅係之前我都介紹過嘅 Mario Agello， 佢要演奏嘅係 Away in a Manga。好簡短嘅一首聖誕歌《Away in a Manga》。咁manga 其實呢個字就好簡單嘅啫，就係馬槽。咁大家都知道聖誕節嘅傳說，其實某程度上係同個馬槽好有關係，因為耶穌就係喺個馬槽度入邊出世啊嘛。咁所以《Away in a Manga》呢首歌一睇就知道肯定係聖誕歌嚟啦。咁純音樂版本啊，呢個啦so far 我未找到一個有人唱的 version 是可以在 Positive 的 範疇入邊用嘅。咁但係如果你想知道呢首歌嘅歌詞的話，又係嗰句，去 Wikipedia 揾啦，打翻個歌名落去就揾到噶啦。咁再唔係，我喺 show notes 入邊會連埋個連結俾你哋，容易啲揾得到。跟住要播上今晚最後一隻歌啦。是我最喜爱的 Positive Artist 之一的 Matthew Ebo 的一个 live recording， 歌名是 Walk a Thousand Miles。 你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如果你留心它的歌词，你会发觉是一种很强烈的思乡的、感觉，而歌 narrative 是很明显是一个人是会用尽一切办法都会回去，即希望回去乡下跟家人过圣诞节。某程度上，雖然他講的全部都是現代的千辛萬苦，即我們不是說、幾千里路樣，然後跟住要行、或者要搭很久很久車才回得到去，他是搭飛機的。但 anyway 呢，這個都不是一個主要問題，但個中心思想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鬼佬外國人，不要用鬼佬說得不太好，外國人對聖誕節那個注目的感觉呢，即是因为那个重要性呢是跟中国人的新年差不多，即是看到的。他们虽然譬如美国人就当然有多个 Thanksgiving 啦，但是、这个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啦、反而个 main point 就是他们会是好像我们这样，都是希望、在大时大节回家跟、家人团聚，大家一起去过那个节日的。其實都有少少啟示嘅，就係話雖然我哋喺香港啦，我哋唔係距離自己屋企人咁遠啦，但係聖誕節對我哋嚟講，其實即係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啦，聖誕節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其實都係一個大節嚟嘅。咁既然係大節日，就同一就不如同一家屋企人一齊過啦，就唔好淨係顧住躝街去玩啦。咁不妨花啲時間喺屋企同家人團聚下，即係共聚天倫啦。咁送上今晚嘅最後一隻歌 ，Jeff's Matthew Ebo 嘅《Walk a Thousand Miles》。 Red eye flight come down to me. I got somewhere else to be. I'll be leaving here at 6 a.m. to see my family.All my sweaters, they've been packed. The bitter cold won't make me crack. Once I get there,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how I'm coming back. 'Cause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snow, rain, or bitter cold to be back home for Christmas.Too long to say, but I'm coming anyway. Any way I can to leave this town and get back home today. Let the snow fall through the air. I got 8 long hours to spare. I'll be waiting at the airport bar for 3, but I don't care.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snow, rain, or bitter cold to be back home for Christmas. But this long flight don't bother me. 3 men and shepherds came to see a baby born this morning, miles away fromTheir locality. An angel singing clear hallelujah. Christ is coming here with no plane, with no train, just a will that's still determined to find me. You know he found me. So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Through the snow or rain, or check out lines of traffic jams and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snow or rain or winter storms to be back home for Christma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I would walk a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snow. Christmas. 今晚的节目又到一段落了，在离开之前其实想播一点给大家听的，不过呢就是有关于天星码头那单事的一些小小的感想。咁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你去過我 website， 係咪應該我 blog 都睇過啦？咁我 blog 喺呢個griffondan.com 啦 ，griffondan.com。咁嗰度睇過咧，你大概都知道我講過啲咩嘢噶啦。其實我都係想講同一樣嘢。不過我諗少少意見咧，就係、是其實某程度上。邊個啱邊個錯喺每個人嘅眼光之中都已經留意咗一樣嘢，有人想拆，有人想唔拆 ，for whatever reason， 大家嘅立場其實某程度上都好清晰噶。無論你唔 care， 無論你 care， 無論你點樣 care 法，或者你覺得care 嘅人唔應該 care， 都唔緊要。我諗某程度上，我哋應該要放喺最 core 嘅就係話，無論示威者幾咁 reckless， 幾咁唔係即唔成熟啦，你未必可以咁講。我甚至我都會有咁樣諗法，但我未必係完全係咁諗。就算佢哋幾唔成熟，幾咁唔理嗰、那個即大局啦 ，quote unquote 大局啊，我唔覺得嗰個係一個大局著想嘅問題嚟嘅，但係。無論他們怎樣不顧大局，無論他們怎樣不顧一切去做，但起碼一件事我們需要尊敬他們的，就是起碼他們肯走出來。我自己沒有親身走去加入，可能是一件聰明的事，可能是一件蠢的事，可能是一個逃兵的態度，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尊敬有一班人是不介意究竟做不做到任何事都肯出来表示那个反对意见，是一个其实已经不是很喜欢人家反对 的环境之中清清楚楚地告诉人家，我们不喜欢这样做，我们希望更加有更多开放的讨论才去做一啲咁重大嘅決定，去查一啲文物，無論你度佢係文物定唔係文物，呢、這個唔係好緊要。我覺得應該尊敬翻呢一種精神咯。咁所以我想播嘅係一個廣告嘅聲帶，聽完之後你哋就知道我喺度講緊乜嘢。咁就聽完之後就仲有嘢講嘅，咁冇走住。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the misfits, the rebels, the troublemakers, the round pegs in the square holes, the ones wh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They're not fond of rules, and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the status quo. You can quote them, disagree with them, glorify or vilify them. Abo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ignore them.Because they change things. They push the human race forward. And while some may see them as the crazy ones, we see genius. Because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如果有留意呢二十年嘅 近呢二十年嘅廣告嘅發展嘅話，大概你都會知道呢個係 Apple 喺90年代啊 Steve Jobs 啱翻咗去lift 翻個公司嗰陣時嘅一個新嘅，即係當年係新嘅廣告 campaign 啦。就好簡單嘅 Think Different。咁你點諗？我諗即係無論你對而家我哋見到有社運人士去保護古蹟，希望即係唔好隨便政府就去拆咗佢，然後跟住起 whatever， 即係啲總之唔係乜嘢啦。落去就無論你嘅意見係點，我諗我好希望就係話有人係能夠行出嚟去為呢個社會爭取一啲權益，話俾人話俾其他人聽，唔係淨係得一個中環價值，唔係淨係得一個只係為咗經濟發展就然後跟住其他嘢可以全部唔理嘅一個態度咯。咁所以我諗頭先嗰段聲帶共勉，大家記住，肯行出嚟嘅人可能就會為其他人去創造咗一個新嘅共勉，而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其實可以行出嚟嘅。我希望大家都留心多一啲身邊嘅嘢啦，唔好等佢哋走咗，你先至去嘆息，或者臨走嗰陣時先至要出去對抗。希望唔使咁多對抗，而係一早大家就已經睇到有咩問題出現，盡早將個問題解決咗佢。Instead of 到最尾，大家都要出嚟夾硬要同建制去對抗，搞到咁樣嘅局面咯。咁講咁多嚴重嘅嘢之後，咁大概都係時候要結束今集嘅節目噶啦。咁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日所播嘅歌。亦都唔介意我喺度講一啲我自己嘅心底説話啦。咁要聯絡我嘅話，都係老辦法啦，去我嘅 podcast 嘅主頁度留言可以。我嘅 podcast 嘅主頁係 psmsal.com， 而我 email address 係 psmsal@gmail.com， send email 俾我都 OK 嘅。咁再唔係去我 blog 度行下啦，頭先我都講過。個 address 啊，咁就唔再重複啦。咁就希望大家冬至快樂，聖誕節快樂。咁下個禮拜嘅節目咧，我都會係喺officially 會係喺聖誕日放出嚟嘅。咁但係我可能會早少少起定個 post， 等大家即係早少少可以攞到個 file， 然後跟住聖誕節嗰陣時可以聽啦。咁下一集都自然而然係會有好多聖誕歌嘅。咁都是我自己揀手之選，希望大家會欣賞，到時就下星期再見，拜拜。